第七十五篇，天主是审判主。阿萨夫的诗歌交与乐官调剂莫要毁坏。我们感谢你，上主，我们感谢你，称颂你的名号，传扬你的奇迹。我规定的日期一旦来临，我必定要依照公道行审。大地和众居民虽吓得动摇，但我必使大地的支柱坚牢。我对蛮横者说，不要再蛮横跋扈。我向糊涂人说，不要再头角高露。不要举你们的脚反抗至高者，不要再说骄傲的话反抗天主。的确，救援不从东方来，也不从西方来，救援不从旷野来，也不从山岭来，因为唯独天主是审判大主，他将此人贬义，将那人高举。爵杯已经握在上主的手掌，装满了起沫而调和的酒酿，他已倒出要地上的恶人们喝，还要教他们饮尽杯中的糟粕。然而我要永远欢舞，歌颂雅各伯的天主。恶人的脚我要一一打碎，没有一人的脚才可竖起。